今天我们的行跟正都不能成就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我们心的不正。这个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一句佛号不能够相信，常常会断掉，常常会忘掉，什么原因？信心不足。如果具足信心，你怎么会把它断掉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心，失去信心，果报在上头。你能常常想到这一点，你就不敢不行。啊，我真的要想到极乐世界，要想亲近阿弥陀佛，啊，一定要真心，不能有丝毫怀疑，一定要真干，决定不能懈怠。念佛功夫成就不要勉强，地贤老法师叫锅炉匠的方法是最殊胜的方法啊，一点压力都没有啊，这就佛念下去，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论是白天不论是晚上，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你肯定成就。这个里头最要紧的是拉拉杂杂事情统统回来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不能再管了，为什么？你管不了啊，没人请你的，还嫌你啰嗦啊？那你何必呢？先把我自己管好，先成就我自己，再成就别人。自己成就之后了，你想留就留，想去就去，你得这个自在呀。啊，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啊，想留留不下来，想去去不了，哎，那麻烦可大了。行业流转，这叫反复。啊，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法门，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，你说多可惜。我们一定成就，记这个会记本。去华严宗老就是做个证明，我们来做正传，依照这部经的方法修行，决定往生了，让大众对这个法门升起信心，这个功德可大。啊，现代人被你影响了，我们后的人也被你影响了，被你影响的就是跟你有缘的，你将来成佛，他们都是你的大弟子啊，法缘殊胜啊。人一定要懂得自爱，自爱不造我业，不跟众生结冤仇，不跟众生对立，宁愿吃亏上当，也不能占人便宜。我们的来生前途非常光明啊！这一生受的委屈才多，越多越好。为什么呢？把恶业、不善的业都消掉了。累积起来全是善业，这就知道来生的果报多殊胜啊！ 殊胜到一定的程度，这个世间没这么大的福报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到天上去了，那看看你的福报啊，适合于哪一层天，啊，就把你送到那一层天去了。但是诸位要知道，二十八层天也比不上极乐世界，甚至声闻缘觉菩萨佛设法界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比，还是念佛好啊！拼命念佛了，争取极乐世界。真念佛的人，真往生，而且品位之高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即使造作极重的忤逆十恶都不怕，不念佛，我们的果报肯定堕地狱。我们念佛往生，可能品位很高，这个机会呀，太难得了。真念佛的人，同学们有没有见过？有没有看见过真念佛的人？真念佛的人心里头有佛，口里头有佛，身上也有佛。我看到很多哎，这些真念佛的人呢，一般都是一般人瞧不起的，都疏忽了。这人知我们没福报啊！想想阿公阿婆，他们是真念佛人，你跟他们接触，你看他满面笑容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跟他讲什么话，他都是阿弥陀佛。哎，你讲了一大堆，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没听进去，他全是阿弥陀佛。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真念佛人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什么言语他都不要听，他我就要听阿弥陀佛，什么话也不要讲，我一开口就讲的阿弥陀佛。真念佛人，这种念佛人往生，十报庄严土肯定上辈往生，对，上品上生，上品中生，是这一类的人呐、啊，千万不能瞧不起，对那种人要顶礼啊。那在极乐世界，他的品位比我高啊，我不如他了，我还有杂念呢，他杂念没有了。真正是纯净纯善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一天到晚，你看他行住坐卧，老态龙钟，动作缓慢，人非常慈善，啊，善良慈悲。啊，你骂他阿弥陀佛，你赞叹他也阿弥陀佛。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这是真正的佛人。符合楞严经大势至菩萨教诲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他做到了。这名妙行菩萨所说的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他做到了。我们跟他比，比不上啊，太远了。我们知道他绝对往生，我们知道他往生的品位很高，他自己也许不知道，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妄念 想请请不下来啊。我很想念佛了，怎么念几句咋念就来了，怎么去也去不掉。这是无因之生苦，无因是色受想行识物质精神苦不堪言的。为什么会这么苦？你不知道它是假的，你以为它是真的。你要有观世音菩萨那个本事，照见无因皆空，无因之生就没有了，无因之生也没有了，这都是吧，苦苦就没有了啊。因为它是苦苦的根啊，生老病死的根，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的根，你把那个根拔掉了，苦就没有了。用什么方法拔呢？第一妙法，无过于念佛了。啊，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现在人讲啊，精神的压力、物质的压力全没有了。啊，可是眼前的麻烦，就是什么？他不让你念佛，你想念佛，他就进来打圆场，他就来扰乱，你就越苦恼，越苦恼你就越不能成就，怎么办？这一段事情不是你一个人有，自古以来哪个修行人没有啊？那我们看看古人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啊？这就是经验了啊！古大德教导我，你好好念佛，杂念起来不要去管它。随他去，杂念可以跟念佛同时起，我们的注意力注意佛号，别注意他，自然就没有了，你别理他，他自然感觉到没兴趣就跑掉了。你要是常常照顾他理他，哎呦，他起作用了啊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你啊。这是古人的经验，不去理他没事啊。信邪行正，行是什么？练思练心，什么人都要接触啊，你要不接触，有一个人那个境界障碍你，你就不能开悟。接触干什么？磨练啊，练思练心啊。没有经过磨练，你怎么能正果呢？是行，行就是真干，真干就是真的接受磨练啊，接受人的磨练，接受事的磨练，接受一切万物的磨练啊。就像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就接受五十三位善知识的磨练啊，经不起考验，经不起磨练啊，还得在六道里头打滚呢，出不出来啊。佛法再通达，讲得天花乱坠，没用啊。从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，你该怎么生死才是怎么生死，就是你在搞六道轮回，六道里头没有别的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你还是搞这个干这个，你没放下了。 这就说明真正的功夫是放得下，不再计较了啊，对人对事对物决定不会起个念头控制占有，这很重要啊，决定不会跟一些人事物对立啊，为什么呢？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体怎么对立？古人用牙齿跟舌头做比喻，牙齿跟舌头能对立吗？啊，牙齿咬到舌头了，把舌头咬破了，舌头要不要报仇？他不会报仇，为什么？他不对立啊，一起啊，行一起，其二用啊，二用是一真庄严啊，宇宙生命的缘起啊。长吉光里面诸佛如来这么多，我们今天有灾难为什么不来？我有苦难，佛为什么不来度我？佛不是不来度我，我们现在受灾难受着消业，业障消尽了他就来度你，你的业障还没消掉啊，佛来了你不相信，你不能接受我，到你哪一天觉悟了你才晓得，每一生当中都跟佛菩萨碰头，每一次都当面操过，真的不是假的，特别是在中国。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？信心。你不相信啊，信佛了，99%的相信，还有一分疑惑，那就是你不能得到因素。信什么呢？信我跟一切诸佛同体，你相不相信？没人相信。信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敢不敢相信我本来是佛？我也相信我本来是佛，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迷了，我要恢复，赶快求求，这是本求，这不是求来的，智慧不是求来的，德能不是求来的，相好不是求来的，是自性里的本来之处。你每一样东西需要到外求，自己本性的圆满之处。慧能大师坚信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本自之处，什么也不缺，是迷失了，不需要求，把那个对向外求的念头都断掉啊，在这个世间一切是缘，事事物物都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坏了，放在心上叫攀缘，不放在心上是随缘，心里头没有事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处就对了。有一样东西我的心就不清净，就不平等，就迷而不觉，这是真道理啊。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不能放下的？ 你不知道是假的。你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才能放得下。所以你没有看破，看破之后才能放下，放下能提升你看破。成佛没有别的，这以前专家他是教过的，就是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啊，这两者相辅相成，从出发心到如来的。如果你一时通通放下，你马上成佛了。成佛没时间的，一念觉成佛，这就成佛了。慧能大师给我们说了。